就在你身边。也许我不会说你要求你承诺，也许我不会做你要我学 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，幸福由身边流转。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？ 有人为经商，难免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。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曾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。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被命运抛下。 别让情两难， 别把梦锁上。 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。

着空瓶许愿，还一天连成一线，在下周对你埋怨。 芦苇花白茫一片，爱过你短暂停留的容颜，南方的冬天，我的心却无法时过境迁。争吵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。你的爱飞很远，像候鸟看不见，在湿地的睡眠，满伤心乱成一片。你的爱飞很远，像候鸟季节变。 想着

有人把我的心捡回。